岁的孤独，最孤独的孤独。 forever love, 我只想拥有。

长的时间陪着我，亲爱的人，亲密的爱人，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Thank you.